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还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运动对身体机能产生哪些影响。 不用锻炼肌肉啊，腿直接这，我觉得这发动机这儿一坏了比腿坏了还厉害。 你说你一个心脏病人，他走路危险呢还是在那儿练肌肉危险？ 那这样对心脏有什么帮助吗？ 当然了，就是我们随着呼吸来练这个肌肉，不增加心脏负担反而对心脏有好处。 吸气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一次性吸满，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吸三次。 所以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叫健康储备， 体一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说是请来了两位很有来头的嘉宾哈，他是谁呢？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清朝宫廷魔术的第四代传人秦明晓老师，还有他的搭档姚金芬女士。秦明晓、姚金芬夫妇是中国著名的魔术师，国家一级演员。今天两位魔术师为健康北京人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个考验魔术师双手灵活性的魔术，束手自由。 我这儿呢有一个铁链，您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毛病。没有毛病。 您由这个穿过去。哎，对对对对， 你拿这锁。 哎，好，哎，钥匙您拿着。那个，他还得借一件衣裳。 来喽，等等等，怎么着？ 很简单，左手 盖上， 摁着我的手。哎哎，对对对，哎，说开始。 走， 您可以走了。 没事，谁走了？ 我可以走了。 你让大家看看。 来 大家看看， 来来来，看看是不是锁好 了？ 锁着呢。 来来来来，您打开。 您的钥匙呢？ 秦明晓出生于一个魔术世家，1949年6月22号生于北京的姚金芬也被父母送到了杂技团，两人于上世纪60年代步入魔术艺术殿堂，深得中国著名戏法大师杨小婷的真传。 我们俩呢，从小是练武功的，练杂技。我呢是底座，我能扛7个人。 稍等，我没听错吧？您是那个底圈儿？ 最底，哎，最底下那个。 叠罗汉。 叠罗汉，等于我夫人呢，是钻地圈。 哦，那体力也得好。 我们小时候对，都要练基本功，练武功。 哦。 武功，腰腿跟头顶。 嗯。 12岁开始练功。 所以说由那个时候呢就练习的反应度， 嗯， 就是说略略的比正常人稍微快一点。 您谦虚了。 适应度稍微强一点。 听说导演在采访咱们这两位老师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因为咱们这身体灵活性和应激性都特别的好，所以能够避免很多危机的产生，是吧？ 是98年吧？ 98年。 98年，整20年前。到那儿佛罗里达演出，突然加一场，加一场，我们俩就匆匆忙忙赶到那儿啊，正是暑假期间，汗流浃背的。 天哪！ 推开那个后台的门，直接就得冲到舞台上去。 嗯， 然后上去以后呢，前头动作跟以往都一样，我到下面去请两个观众，然后把它锁上以后装在箱子里，20多把宝剑，观众和我一一的都把那个剑箱插满了。 我现在听着 插满了以后呢， 紧张。 插满了以后，我有一个动作，就是一扒拉桌角，这桌子一转圈就给观众看四面，就你这个表示你这个剑不是假的，就穿透的这个箱子啊，穿过去。 当时剑箱这个魔术已经成功演出了很多场，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一次演出的录像。按照正常的演出顺序，现场观众往箱子上插好剑之后，姚金芬要转动箱子， 但是就在这时发生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一幕， 就我这么一扒拉他一转圈，这桌子呲溜一下就掉到观众席下头去了，从舞台上掉下去了， 桌子下去了。 对，因为那个桌子呀它是有轱辘的， 哦， 以往就是原地一打转， 哦， 结果我就这么一打转直接唰，他又在上头，你头重脚轻啊，等于是， 哦， 一下咚的一下从舞台这箱子遮下去了，桌子也翻了，然后整掉在第一排观众席的脚下，因为观众离舞台有一两米远的距离，倒没砸着别人。这时候大家哇的一声，太惊险了啊！但是一看我那表情不像是表演内容， 哦， 傻了，因为我觉得这下摔得太死了，从舞台中间啊，擦。那时候我一看舞台才发现他这舞台是坡的， 哦， 这个舞台是这样的，因为是国外有些个，比如演戏剧啊、演歌剧啊什么的，他都是这样的， 哦， 那很不适合我们演舞活，这就是突如其来的，你来不及看，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穿插在别人里头的，在一起以后，哎呦，吓得，这时候后台就乱了，我们的领队啊、团长啊什么的，哎呀，你看这样，说赶快把弄上来吧，弄上以后。节目就这时候就没法演了， 嗯， 大家全站起来了，观众也站起来， 嗯， 十分替他担忧，把这个箱子就没敢当众打开看， 嗯， 心想那么多20多把钢剑插在里头呢，那咵嗒一下全变形了，因为箱子也扭曲了， 哦， 那个宝剑也半不是半了，那个尖不是尖了，这时候我也不敢看，那一瞬间，可是没想到打开箱子一瞬间。对着心口的这个剑啊，他一下怎么就给撅折了，两把宝剑，一个在喉咙这儿，一个心口弯这儿，其他的呢身子也都有那个血印子了，就这儿就根本没从他这儿穿过去。 事故发生的一刹那，秦明晓全身一运气将钢剑掰弯了，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当时姚金芬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不停地对秦明晓说对不起对不起，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反过来秦明晓安慰爱人说自己没事儿，一点儿也没伤着。对于秦明晓来说，平时练功的底子反倒救了他一命。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今天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从事大众科学锻炼指导研究工作的郭建军分享了他身边一个离奇的故事。 我有个好朋友，他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接个电话， 嗯， 结果来了个汽车，人家那个汽车司机也在接个电话， 哎呦， 俩人当互相发现的时候都离得非常近了，他根本跑不了， 嗯， 这时候他关键是他还是练体育，他说他突然就趴在那个汽车盖上了， 趴在汽车盖， 因为那个小轿车嘛， 小车， 他一转身就趴上头了，趴上那个车驮着他跑了几十米才停下， 哦， 然后当那个司机都下不来车了，都吓得腿都 软 了， 嗯， 然后下来以后，哎，他从那个车上轱辘下来了，然后呢拍拍腿啥事儿没有，那么他平常喜欢运动，像一些平衡能力啊，这种协调啊，灵敏啊，还比较做得还不错，所以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叫健康储备。 健康储备，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人的人生路很长， 嗯，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问题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这个能力， 嗯， 那可能就是一条命就过去了。 那我们说啊，运动可能会从某种程度上来帮助我们规避一些风险。那我们的这个研究体育的老师也是这样讲。我们这两位艺术家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讲，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医生哈，我们坐下来好好来聊一聊运动对人体的机能的这个改变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徐顺林大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身份啊，其实还挺多的啊。除了是心内科的专家，您现在也在指导着患者做这个康复的运动，好像已经把运动跟这个治疗放在了这个天平上同等重要的位置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主动健康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看病吃药打针放支架换零件啊，做心脏的手术，乃至于吃保健品用保健器材，这全是被动的。其实我们自己可以主动的通过一定的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这就是我们主动健康提出来让人身体好。首先你自己得有运动习惯，你的身体啊，你的肌肉啊，你的全身啊，内脏啊，都能吃得消日常的生活，这就是健康。 那刚才其实几位老师都分享了一下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这种非常惊险的这种经历哈、啊。那郭老师朋友发生的这个例子特别像上演的这个电影的动作大片一样，那您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也帮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身体灵活性比较高的人就可以去避免这些危机呢？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呢？ 就是看一个人的灵敏度，人的柔韧性，人的肌肉的力量。假如你突然受到惊吓，你的神经紧张，你的血管受得了吗？你的心脏受得了吗？如果突然来一个赶汽车或者是有什么急的事儿，你这个神经高度紧张，你就一下子心脏都受不了了，那就不行。所以说我们人体的功能，我们从日常的体检当中可以抽血啊，查 B 超啊，抽各样的功能，那不能代表它就真的健康，当时它是健康的，指标都正常。可是呢，有没有这么一个功能体检的概念？我们从主动健康的角度，一个人的功能能不能适应他的日常生活，一定的运动，一定的抗打击能力。就像刚才我听说的那个你们在说的一个是功能储备，一个人的心血管，他的血管能够供血，运动的时候血液是够的，这就是他的储备能力好。而我们的肌肉呢，有没有力量维持坐在这儿这个姿势，我们能不能干所有的事情都要动作嘛？你的身体行不行，要维持你这个人的整个身体的平衡啊，柔韧啊，应急，尤其是这个应急功能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功能。所以从功能角度我们要保持健康，不是从指标正常。 这种健康储备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心脏，我们安静的心率有一个安静心率，那么还有一个最大心率。安静心率与最大心率之间的差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的储备啊。那么这个心脏功能储备越大，那代表了你的心脏越健康。我可以安静的时候心率很低，那么我要剧烈运动的时候我可以跳得很快，来保证你心脏的这个全身对血液的要求。 吸气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一次性吸满，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吸三次。 脖子别动啊，肩膀别动啊。我哪儿动了？我膈肌动，平衡一下。 是啊， 一次。 咱们刚刚聊到了呼吸的这个问题，您可能说了，这个呼吸谁不会呀？我从生下来我就会呼吸，那您这个呼吸的方法对不对呢？有时候这个呼吸的方法其实对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有这个心血管方面疾病的啊朋友们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运动指导师郭威来介绍一下啊正确的一种呼吸训练方法。 我们第一个做的是呼吸训练，这呼吸训练呢是我们徐老师之前呢经常推崇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胸中的这个气呢先都呼出去，这样全都呼走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去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一次性吸满，而是我们要这样子吸三次， 用鼻子吸。 对，用鼻子吸，把嘴闭住，用鼻子吸，吸三次好吗？来，我们来完整的来一次，先呼出去，然后我们吸。对，这样子。那如果大家可以的，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当然吸的越多呢是越好。 你还没干活呢，吸完了以后得什么时候吐啊？憋多半天呀、 啊？是要憋着， 憋多半天吐出去了 啊，吐出去、 就可以吐出去了。然后我们再做一组，这样子呢，我们一共做呼五次，吸五次，呼五次为一组。 憋几秒啊？有没有这个标准啊？ 一般憋一到两秒就可以吐出去了。 一到两秒、就 是一次五次呢，还是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 早晨30次，晚上30次，但是每次只能做5个，防止过度换气。 这好。 脖子别动啊，肩膀别动啊。我哪儿动了？我膈肌动。他说的非常标准。他们经常可能顶着气做魔术，他这个非常。 膈式呼吸的方法是先哈气，把背部空气排出，然后闭住嘴，快速用鼻子吸3次气，过程中保持不要耸肩，不要抬头，胸和腹部保持不动，这样呼吸5次为一组，早晚各锻炼一组。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运动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日常运动当中呢，呼吸方法非常重要，尤其是呢，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那我想问一下哈，两位老师平时是怎么锻炼的呀？ 我们锻炼呢，主要是离不开，手上的技巧，或者是大脑的反应。大伙儿可以跟我一块儿做，好不好？来，伸出双手。 他说这 个。哎，对对对，右手在上面，哎，对，翻过来，握上，反过来，哎，这俩手指头，别，哎，该怎么着还是这么着，摁着鼻子，分开手， 完了。 手别离开呀、啊、这就是我们练习。正常的人啊，一握手是右手的大拇指在下边，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呢就改成左手的大拇指在下边。 哦， 看还一样，翻过来，你家这您那是这得踩、哎、这时候自然就回来了。您刚才又没弄对。 我们也不进健身房， 嗯， 因为我们从小练功，你比如说我们也有舞蹈课吧，到时候大家见面说，那你给我跳一个舞啊， 嗯， 专业的他不是上来就跳舞，他这个活动的时间要非常的长 啊，热身， 对，这个热身的有的时候往往不必进行最后的跳舞啊什么的，你比如像我们每天活动先从这边脚腕子、脚趾、脚心，就绷脚面，就像芭蕾舞似的，这样绷勾，脚趾也挠，这是，然后你再这样，就是每一个关节部位，练完脚再练膝盖，练膝盖，然后呢也练腿型。为什么有的不练的，慢慢人就变成罗圈腿了？ 嗯， 你看咱们老吧，其实我现在也在抽抽。我以前1.68米，现在量的不是1.68米了，至少得抽2-3公分的。 嗯， 真的，现在你就让自己抽抽的晚一点吧。我们就是从，其实从在活动筋骨开始， 嗯， 我们的练功都是这样。啊，有时候你又年纪大点，你不站着练，你躺在床上，你坐在床上都可以。你就这样双腿并着，绷着脚面，把这膝盖这夹住，然后呢？你收腹抬起来， 嗯， 比如上半身啊，现在咱不得躺下，这样抬起来，然后这样放下去，你这还练的，你那肚子不会那么滴了嘟噜那么大，对吧？然后呢，练腿呢，练的要直。你看一般呢，你要不注意它，我们松下来的话，就慢慢， 姚老师这腿型是可以的， 膝盖就会， 我关注了半天了， 不是这也是每天。有时候你再懒，你也要活动活动，你活动完了会特别舒服的。 你这个呢是自家练，咱听听专家。 他这个做得非常的超前，因为人的衰老除了听力啊记忆力在减退之外，有一个明显的衰老就是人的肌肉的减少，叫少肌症，严重的肌肉的衰老的过程当中，人的站立不稳，就各种各样的危险就会来。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主张推广或者宣传老年人练肌肉，这个肌肉呢不是说的那个大肌肉，健身房的 那种鼓着的， 对，就是腱子肉。我们要从他的足踝关节、膝关节、骨盆、腰椎、脊柱按次序来练。这里头就涉及到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我们要做姿势的评估。一个老年人几十年发生的身体已经歪了，你去让人家走1万步去锻炼，你姿势没有恢复是不能锻炼。你锻炼就会让越有劲儿的那一侧越来越有劲儿，没劲儿的那一侧越来越没劲儿，就歪了。这样的锻炼是不行的。首先要姿势评估，第二个呢，我们要做你的呼吸训练。我们的人的肚子是个水囊，它的体积是不变化，人的肺是个气囊，这个气囊呢，就凭我们这个两个压力的变化，能让人的脊柱变得更加正直，更正。只有把脊柱搞正了，姿势恢复了，我们再去锻炼。所以说不要说锻炼一看到那个体检报告高了出去走路去了，你的动作没有评估。 对， 正像我们郭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的运动的素质， 我们运动能不能运动，你要评估一下，不是说体检抽个血。当你觉得姿势也是对的，呼吸也对的，那你走吧，走得越远，说明你体力好。但是呢，我们又不主张走得太远，太远会劳损嘛。我们人已经心脏跳了几十年了，你如果运动方式不对，姿势再不对，这样的锻炼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主张老年人从小肌肉练起，叫练了你的小肌肉，锻炼你的呼吸，你的内脏才能越来越健康。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内脏毛病，拼命的去锻炼嘛，可劲儿的造。但是呢，到老年以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肌肉练出来以后，为我们的内脏服务，我们的内脏需要这些肌肉来帮忙。从这个角度的话，练肌肉、练姿势、练呼吸，才能真正的让人又有灵活性，又保存肌肉，又对内脏有好处，同时又能健健康康的应对各种打击。 我们这个每个人锻炼的需要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我们实际上，你当你问说你需要练什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应该有个评估，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心脏也要锻炼，骨骼也要锻炼，肌肉也要锻炼，那么到底先练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先做评估，发现你的运动当中的短板。比如说你现在，你作为一个人健康的生活，我的心脏功能最弱，还是我的肌肉骨骼最弱，或者我的关节柔韧最差，我们往往有一个短板，这些要通过评估来发现，这样你就有针对性的来锻炼。第二个呢，是短板在不断的变化。比如说本来这个肌肉比较弱，哎，练一段时间它增强了，它就不是短板了，可能又有新的短板了， 我再练别的。 哎，对， 运动健康五大元素包括心肺耐力、体成分、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柔韧性五大方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运动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 主任，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方法对心肺功能的健康比较训练的最直接吧？ 最有效 果，不用锻炼肌肉啊、腿什么，直接这儿，我觉得这儿发动机，这儿一坏了，比腿坏了还厉害。 这里头有一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心脏，就要给它一定的刺激。你经常给它刺激，但是刺激多了，心脏会有毛病。我们刺激多少秒呢？我们好多人说间歇运动，三五分钟的跑步，三五分钟的休息，不对的。我们对于中老年人，不要超过30秒到90秒，这是个空间，把你跑到心跳快了，休息个2倍3倍的时间，30秒，我们休息90秒，这样就能慢慢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还有一个是咱们中国的老年人乃至于学术界非常这个没有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老年人练肌肉，你说你一个心脏病人，他走路危险呢还是在那儿练肌肉危险？如果你走路，你的心脏负担了你的体重和你血管的阻力，对不对？你坐在这儿练肌肉只有5公斤， 对啊， 这个更安全。所以对于心脏而言，对于国外有好多很严重的心脏病人，练肌肉成为了常规动作。可是在中国，我们推荐这样一个动作，哎呦，这个危险哦，拿铁家伙，好，我换成弹力带，就你的肌肉呢就这么大点重量，加上你的心脏会负担很轻的，反而走路更危险，因为你走路是全身重量啊。所以这个你能理解吗？ 那这样它对心脏有什么帮助吗？ 当然了， 就这样 呢，就是我们随着呼吸来练这个肌肉，不增加心脏负担，反而对心脏有好处。通过一个简单的肌肉动作，通过我们的呼吸动作，我不增加心脏的压力，同时我们肌肉作为第二心脏还帮忙了。所以说老年人练肌肉不要练大重量，练你1/10的重量。您假如您体重多少？不是秘密吧？ 不是秘密，60公斤吧。 您呢？ 体重啊？75。 那行，1/10是多少？6到7公斤的哑铃，一手一个3公斤。你想想老年人练哑铃多可怕。不可怕，你只要 体重的1/10。 然后你的这个你可以从1公斤慢慢来嘛，矿泉水瓶子嘛。当你的肌肉、当你的肩膀、当你两侧平衡，你的颈椎、脊柱、你的垫脚，是全身的重量吧？ 对， 垫脚的时候全身的重量，你的两侧肌肉平衡了，对心脏都很好。一定要去把你一个个肌肉练起来，你才能出去走路。你的两侧肌肉平衡了，对心脏都很好。一定要去把你一个个肌肉练起来， 你才能出去走路。 我们怎么去鉴别呢？首先把我们左手放在我们胸上，另一只手呢放在我们的肚子上。我们吸气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胸式呼吸，我们这只手呢就不由自主的会被抬起来。大家呢去用俯式呼吸，就是在我们把两只手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我们用肚子吸气。好，那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要教大家一个什么，就是俯式呼吸。平时我们更多用的是胸式呼吸，那今天我来教大家怎么去鉴别什么是胸式，什么是俯式呼吸，好吗？ 好。 我们怎么去鉴别呢？首先把我们左手放在我们胸上，另一只手呢放在我们的肚子上。好，那我们在吸气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这时候看，我们吸气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胸式呼吸，我们这只手呢就不由自主的会被抬起来，是吧？在我们呼出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我们手跟胸之间呢有一点空隙，是吧？这时候你更多是在用我们的胸在呼吸。那我们这时候呢，希望大家呢去用俯式呼吸，就是在我们。